亦都系咁咧，唔接收新点唱咯，希望听众朋友明白啊。好啦，咁跟住落嚟咧，有另一位听众朋友嘅点唱，佢个名咧叫做 Oscar，O-S-C-A-R。Oscar 咧今日咧就好想点一首歌俾 Dick，D-I-C-K。Oscar 咧好想点俾阿 Dick， 咁如果阿 Dick 你听紧嘅话，希望你留意啦。Oscar 咧好想同阿 Dick 讲以下呢番说话、哦，嗱，我用呢种语气啦。阿 Dick 啊，翻工咧就上少啲网啦，因住俾老细阿王 Sir 炒咗咧，金融海啸好难揾工噶，想做翻呢行啊，都冇行啊。啊、我想这种通呢啱呢隻点唱啊。哦、原来阿迪呢返工成日上网喎、啊。老实讲呢我都会因为我工作上需要要做呢样嘢，不过我都有时上一啲非工作嘅网站我都望望后面睇有冇人嘅。当然呢 ,Oscar 都讲得好啱啊，因为而家金融海啸嘅关系。你想想啦，如果你是老细王 Sir， 见到啊熟下嘅员工上埋啲唔知咩嘅网，如果真係要炒人，第一个都揾你啦，係咪？老老实实啦，如果阿迪呢你自己真係想转嘅话，自己主动做啲嘢囉，就唔好搞到人哋臭唔臭怪啦。但如果阿迪呢、都觉得份工好紧要嘅，想 keep 住份工嘅话，听听阿 Oscar 嘅呢番心声啊，希望佢翻工上少啲网，做多啲正经嘢。Oscar 咁讲咧，我估计佢都唔想你俾人炒嘅，好唔好？如果有个咁嘅朋友啊，我觉得都唔错噶啦。希望阿迪你明白阿 Oscar 嘅心声。之余咧 ，Oscar 亦都拣嚟一首歌送俾阿迪，希望阿迪中意同埋听到头先嘅一番说话，同埋呢一首嘅歌曲啊。Oscar 咧都拣嚟呢一首歌曲啊，都较为少喺夜深情真播嘅，来自王杰嘅呢首歌曲，歌曲名字叫做《阿西亚的孤儿》。如果阿迪咧真系继续上网嘅话，做孤儿嘅情况好快成真。一首都系较为少喺夜深情真播放嘅歌曲，亦都系好听嘅歌曲啊！我哋如果你觉得听落中意嘅话，我希望你记实呢首歌名字啊，来自王杰嘅《阿西亚的孤儿》，亦都系 Oscar 送俾阿 Dick 听嘅。希望翻工少啲上非翻工嘅网啊！如果唔系啦，工都冇得你做啊 ！OK， 希望你可以听得到啊！